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嗱，而家天氣咧就開始轉涼咯，大家要記住穿多件衫，千祈唔好冷親啊！尤其是我啲咁老嘅咧，冷親咧好大鑊，好容易變咗肺炎。咁喺出邊保暖之後咧，個胃都要保暖嘅，知唔知啊？由11月1日至11月15日，去我哋嘅門市或者網站買任何兩盒嘅大煮系列嘅臘腸啊、潤腸啊咁，呢啲係一斤裝嘅。就送特級花菇一斤，價值120元嘅。嗱，鵝潤腸咧就220元，黃牌臘腸咧就210元，鮮肉臘腸咧就200元，鮮潤腸咧就200元。而家要食啦，其實呢、這個我今日其實唔敢食嘢，我減肥，但係呢個咧都要食。今朝到而家冇食過嘢喎，我而家咧係夜晚食完嗰餐飯之後咧10幾個鐘頭唔食嘢喎，其實。我再會再努力啲減肥嘅，忍唔住食咗咁多嘅大鑊。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破迷信，講真話，大軍閥。 好啦，咁啊就咧呢几日咧就系好多禁制令啊，咁就呢个礼拜啦，咁啊呢一个叫律政司咧又整埋呢一个禁制令咧，就其实我谂即系呢个似乎系我谂系铺紧路啊，佢想搞连登啦，就 Telegram 啦，就话你唔可以咧，即系其实禁止任何人网上面发布呢啲意图发布煽惑他人使用暴力嘅资料，咁啊就 表面上好合理嘅一样嘢 系。 因为就算你冇呢个禁制令咧，我喺度谂紧个问题就系、是、咧，其实喺法律上边咧都可以系处理你，如果系煽动暴力嘅话 ，OK。咁所以你今次做呢一个动作嘅目的系在于咩咧？其实你系谂住下一步嘅啫，就系喐连登同埋喐 Telegram。 我知道佢想试个反应，但个反应会系点啊？咪就系笑你戆鸠啫嘛。因为本身喺 嗰啲 anonymous 嘅嗰啲嘢， 系啊，本身唔系嗰啲嘢咧。嗱，我谂佢系想去烦呢一个连登啦。因为其实 Telegram 咧、啊，你就喐唔到啊。你啱啦、 啊。 你准备讲紧我噏紧连登咧，只要佢唔公布咧，背后嗰个网友系边个咧，亦都系好难揾。 唔系咁，佢咪就系会揾佢就会搞呢一个连登咯。 嗯、 但系目前连登就系话佢未收到任何嘅 contact， 即系叫佢哋做呢样做嗰样，因为其实你亦都做唔到，因为连登啲网友咧，其实我谂佢哋自己都心知肚明，因为其实讲真，你系实名登记连登嘅，实名登记连登咧，其实你都知道你自己法律风险喺边度。喂，嗰啲人唔系傻嘅，好多人咧，佢讲完之后咧，即系譬如吓、啊，即系其实佢分享一啲外国网站啊，点样用一块。一张纸加住个石头咧，然之后咧去揼人啊，然之后就 share 完之后咧就话大家千祈唔好做啊咁样样，佢即系大家讲完一大轮嗰啲战术啲嘢，千祈唔好做，千祈唔好做。 或者我发梦嗰阵时候系咁做 嘅，咪石礼谦嗰句咯，喂我发开口梦噶咋，你唔好当我清醒咁讲嘢啊！ 呢啲人真系扑街嚟噶，系嘛？ 咪所以石礼谦都几烟噶，佢最后尾嗰句总结就话我发开口梦嘅啫。 咁佢又即係其實你見到 跟足大家嘅套路， 連登咧其實係嗰、那個係討論一啲比即係戰術啦，係嘛，或者係一啲行動啦嘅一個平台比較多嘅。 其實咧，我哋講咗好多次㗎啦，不過都不厭其煩咧講個觀點咧，其實連登佢係基本上一個自由市場嘅運作嚟㗎嘛。當嗰個 post 係好多人 like 或者係推嘅話咧，咁咪證明嗰樣嘢係有市場咯。就算你噏完。煽動暴力都好，冇人跟機，冇人 follow 嘅，咁咪沉底咯。 啊， 係咪？如果你真係話要去調查嘅，或者係要了解即係成個運動嘅方向同埋個運作嘅，喂，你或者個策略嘅，咁你咪 follow 啲置頂嗰啲 post 咯，係咪？嗰啲人係最多人去跟噶嘛。 唔係，因為如果你冇時間嘅話咧，你想喺一日內，你可能你即係淨係得嗰15分鐘去睇連登嘅話，咁你睇曬熱門嗰啲就夠㗎啦，好多時候都。 同埋佢重要嗰個重點係乜嘢咧？其實佢而家咧係嚇緊咧，即係嗰啲經常甚至唔係經常啊去 post 嗰啲人，就話咧嗱，你唔好亂嚟啊，我喐你㗎咁樣，即係佢擺咗個下馬威出嚟先。 即係擺咗呢個姿態出嚟，咁你夠膽你咪嚟咯。喂，明知老實講，我哋話齋，喂，嗰啲全部都係匿名㗎啦，亦都好難 check 㗎啦。嗱，除非你連登捅曬啲人出嚟嘅啫，阿德懷實你點捉啊？捉嚟都多餘，係咪噏下？學你話齋，轉個一個咁大個彎去講一樣嘢。 嗯。 咁當然咧，即係已經有人挑戰就係話，喂，咁你講裝修，咁係咪代表係破壞㗎、刑事毀壞㗎咁樣？咁啲人講裝修啫，係咪？去粉飾下啫咁樣。咁你又入到啊？喂，你如果你咁樣跟嘅話咧，你會咁樣追嘅話，有排追喎、啊。追到天光你未追完喎、啊、大佬你喂今次嗰个逆权运动你睇李立峰嗰啲调查已经知喺过去嗰三四个月以嚟喂七八成嘅人係全部係撑㗎噃。喂去到而家呢个阶段依然係喎、啊、喂你拉得几多少你拉得几尽啊喂我都唔知道你点样可以做得到。喂除咗你諗住立个下马威係咪諗住喺度空下啲人之外基本上完全冇作用。 嗯、 不過但係個問題就係咁，我睇到咧幾個呢啲咁樣嘅攞禁制令嗰啲咧，其實你睇到一樣嘢就係咧，法庭咧係不斷配合緊咧，係成個政權去做嘢。嗱、嗯、呢、這個我先覺得 係 危機。 呢、這個就係三權合作嘅一個初型嚟嘅，其實係你一見到咧禁制令雖然全部都係有時限啦，即係其實包括而家好似係差佬嗰啲禁制令啊，差佬嘅禁制令就係話你唔可以騷擾佢啲屋企人啊，係嘛？你唔可以公布佢啲個人資料啊， 唔可以起底啊， 唔可以起底啊，嗰啲其實好似得半個月嘅啫。咁但係當然佢會捉啦。咁但係佢而家你下下咧，即係呢一個法官，即係法官啊、法院啊嗰啲都咁極速去批核嘅話咧，同埋全部都 全部配合嘅， 同埋全配合之餘就好快處理啊。 唔係你睇到個趨勢嘅嗱、嗯，就算你話拎上去嗰十幾個 percent 上庭嗰啲咧，佢話保釋佢又保釋，話唔俾保釋嗰啲又唔俾保釋。嗱、嗯，我覺得呢個先係個危機。 嗯， 因為以前咧，你會相信咧就係話，喂，香港都有司法獨立㗎，亦、嗯、都香港因為個位置係有別於老共，即係成個中國大陸嘅個原因就在於，因為我哋做咗司法獨立喺度啊嘛，唔係我哋做咗啲咁多嘅制衡喺度啊嘛，雖然嗰包都好建制㗎啦。嗰班人都係當權派嘅一部分嚟㗎喇，建制嘅一部分嚟㗎喇。喂，但係佢有好多時佢都有 restrain 㗎嘛，即係都會有限制㗎嘛，甚至乎都需要講下道理㗎嘛。但係你睇到由成個反送中運動開始拎身上 court 嘅，唔好話頭先我哋指嗰兩樣嘢起底呀同埋呢一個嘅網管嗰兩樣嘢，所有拎上去 court 嗰啲 case 呢，全部都係跟差佬個套路嘅。佢話俾保釋保釋，唔俾保釋唔俾保釋，要宵禁宵禁，係咪？ 我都得 收呢一個嘅外國護照就收護照咁樣。 嗱佢而家， 但係你講呢樣嘢本身已經有一個過程啦，即係由講緊 DQ 六開始，喂，其實個法庭係好配合個政府， 冇錯。 然後係去到而家呢個反送中運動開始，先至係由配合政府變成由配合政府及警方嘅胡作非為啊嘛。 即 係個墮落係好係超級快個原個起因係咩？ 一個問題啦，你而家啲禁制令咧，同過往有啲唔同嘅就係唔係有啲唔同，好大唔同就係、是、禁制令不嬲都係指即係其實係俾特定嘅人嘅啫嘛，其實係同埋特定嘅地方啊，特定嘅一啲即係其實你可以即係你起碼執達你可以做到嘢先啦，大佬啊，喂咁大佬你而家你禁制令你係咪當對全香港人都咁樣做咧？同埋即係有一樣嘢最戇鳩嘅就係、是、本身嗰啲嘢係犯法嘅。即係你整個禁制令去叫人哋唔好做一啲犯法嘢，咁呢個係除褲放屁嚟㗎嘛。咁但係當然啦， 佢有威嚇嘅作用囉， 有即係佢有宣傳作用囉，或者係咪即係喂你本身就係咁講啦，即係如果你但係講真，如果你罪責我諗應該都一樣㗎咗，其實係因為你都係揀一條罪去告㗎咋嘛。 唔係因為不誠實使用電腦呢一樣嘢已經冇咗啦嘛 ，cut 咗。 咁所以佢咪要用 hate speech 呢一樣嘢去到入翻你咯。大問題， okay. 喂，你衰 hate speech 其實本身同恐嚇係冇分別㗎啦。你如果差佬捉到講嘢嗰個人嘅話，咁佢一樣係會衰恐嚇㗎啫嘛。 即係等於係咪之前係咪好幾年前，即係有啲人話喺呢個米其勞即係呢個迪士尼嗰邊有咩放炸彈啊啲乜嘢 啊？ 係咯，嗰啲嘢其實已經有已經可以做到啦，咁啊最戇鳩咧， 唔係所以基本上咧，即係可以話俾你聽，從一個樂觀嘅角度咧，根本佢就即係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喺呢一段時間裏邊啊，發生咗好多，根本佢冇辦法只執行嘅。 唔係，我覺得佢係咁， 佢執行唔到，所以咧佢透過呢一個嘅法庭嘅禁制令， 嚟恐嚇你哋班友。 其實 嗱，你唔好再嚟啦咁樣。 恐嚇係一個表面嘅理由啦，但其實咧最大嘅理由咧，佢係做啲嘢俾上邊睇嘅。我覺得係，即係你做嗰班官咧，我覺得佢冇理由唔知道呢啲嘢戇鳩。但係佢既然佢老細戇鳩咯，咁咪做啲嘢去氹下佢咯，就係咁啫嘛。其實係 唔係咁？你都要執行到。你先至可以氹到你老細開心嘅嚇、啊，我個問題 唔 係 啊，問題就係話咧， 你做個表面， 佢後面做 一條都拉唔到， 你後面做嗰啲督灰啊，後面做嗰啲即係鬥爭啊，譬如工聯會嗰啲咧，喂講喂，即係其實鼓出即係及蒙面法又好，禁制令又好，係佢哋提出嚟噶嘛，喺呢啲戇鳩提出嚟噶嘛， 唔係咁蒙面法佢交到功課嘅，咪、啊、拉200-300友噶嘛、啊，一執行佢之後 係嘛，即係拉啫，拉同告係兩回事啦。 咁啊係， 係啊， 咁不過佢相對容易告啲嘅。啊蒙面法就因為點解佢立完之後，基本上即係有差佬證明你死都唔肯拉個面罩，佢就告到你啊嘛。 唔係咁，佢亦都一定會揾啲人嚟制旗嘅， 係嘛？罰你幾千蚊都好啊，雖然我都係好濕碎啫。但我覺得佢一樣嘢咧，佢想做到一個勢俾你香港人睇就係、是、嗱、啊，你唔驚啊嘛，你唔驚啊嘛。我問你兩次，問三次，你唔驚啊嘛？ 咪層層加壓咯。 好啦，中國大陸同香港已經係冇分別嘅。嗱、啊，你睇到嘅。喂，我哋喺呢一個嘅喐連登喐呢一個嘅 Telegram 嘅問題上面，其實係同內地嘅網管有乜分別？你唔俾喂差佬就喺我哋底，係嘛？我哋俾人拉嗰啲人咧，就周圍公佈天下喺嗰啲藍絲嘅網頁裏面。喂，跟住我哋求其反擊下你，喂即刻嚟喐我哋 ，OK？ 喂，其實大家都係唔啱嘅，實不相瞞就咁。但係問題你做初，我做十五啊。喂，淨係你有得做，我冇得做。好啦，佢而家就製造咗一個咧，係變成一個警察國家，正如我哋上一次咁講咧，個勢態出嚟。客觀效果係咩咧？你同我哋攬炒，因為話香港咧係已經冇咗嗰個獨特性。 嗯。 喂，你以前我哋擁有嗰種嘅自由，或者我哋個開放，或者個文明嗰樣嘢咧，係全部俾你呢幾鑊咁嘅嘢啫，或者呢四個月以嚟咧。是一步一步咁樣呢係撞送咗嘛。咪、啲人所以唔係講錯㗎。 咪、有啲人戇鳩到啦即係。 喂四個月嚟我哋全部嗰啲嘢係全部同大陸已經冇分別、甚至乎有過之而無不及㗎啦大佬、 即係以前啊我覺得梁天琦啊本土派佢哋已經講嗰啲說話就係佢要香港唔係要香港人。咁大陸有啲戇鳩呢嗰啲五毛啊嗰啲喺度講啦。就係、其實呢咁啊，佢哋都係想留島不留人嘅。但係呢真係對唔住真係唔好意思。即係如果呢你即係你係要留到不留人嘅話咧，我即係嗰個攬炒咧，其實係我哋係以小博大咧，係會贏你嘅。 我簡單答你呢個留到不留人嘅講法啊。如果呢個島已經唔係呢一班人 啊， 根本呢個島就唔係過去嗰個島。 咁你等於深圳， 即係等於海南島啦。 其實等於深圳填海啫嘛，最多就等於 冇所謂喎。運中樹根都走埋過去創業啦，海南島。 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咁，你而家。即係正如我有啲 friend 喺度講嘅一樣啫嘛，你已經唔可以用我哋香港人嗰種文明啊、開放啊、講道理咧，去判斷老共 啊。 喺佢而家個過程裏面咧，佢已經發咗癲嘅啦。 以前嘅 因為佢到呢幾個月以嚟咧，佢係震怒啊嘛。 以前嘅民主派咧，即係會相信一樣嘢，就係遂之以利。就所以即係基於即係大家都有雙贏嘅利益喺度咧，咁所以咧你就唔會對呢一個一國兩制亂嚟，就唔會話即係亂咁倒退咁樣。 唔係，我哋都係搏緊呢樣嘢。我到今日咧，即係仲可以喺呢一度喺度風噏濕嘅原因咧，我仍然相信咧，或者我選擇相信啦、可能係錯嘅，就話咧你仲會 treasure 香港呢一個獨特性，作為你全國嘅發展嘅其中一步嘅棋子。我先信咋嘛，唔係我哋講嚟做咩啫，唔係我用返大陸毛係咪，咁我當你對我哋點樣對劉曉波啊、李旺陽啊，或者內地嘅維權人士啊，或者709大律師咁嗰啲律師咁㗎啦。 大問題 咁我冇道理好講㗎啦，我同埋講強權㗎啦。 我哋同事都講過一樣嘢㗎嘛，就係話喂，即係大陸點當佢進行緊一個殺雞取卵行為嘅話，係代表住大陸知道自己本身都好唔掂嘅時候，佢先選擇去到殺雞取卵，將香港 講過啦 嘅金蛋攞翻嚟啊嘛。 嗱，呢個就係點解佢唔對香港再長期打算咧？就是、因為佢覺得咧，自己已經時日無多，先會咁樣做啫。即係會有啲病態行為走出嚟嘅，即係佢先至會係有啲咁樣嘅咁黐線。即係等於就係話，喂，如果你覺得自己聽日咧，就係、是、你會世界末日啦。 咁世界末日呢，你就有世界末日嘅行为喎，你出街呢，如果见到靚女呢，即刻就地正法㗎喇，强奸㗎喇， 还念都係听日都冇明天 㗎。係啊，係啊，即係你共产党咁样，同埋就係话，即係以前我哋讲过一样嘢，就係话呢， 唔系，但我觉得好多嘅情况呢，另外一个讲法呢，我亦都信嘅呢，就係佢係一次又一次咁误判，佢对个情况，即係对香港嘅政局呢，是错完一次又错一次。 哦，咁因为嗰个 越错越严重啊！ 咁因为嗰个系习近平啊嘛。 喂，因为呢个系共产党啊。 啊，同埋嗰个共产党啊嘛。 喂，有共产党先至有出个习近平。 习近平系比之前几代嘅戆都戆鸠噶，其实系。 咪即所以最近有啲人喺度讲嘛，话林郑月娥系最蠢嘅一个特首啊嘛。 啊， 最懵嘅就系呢一个嘅董建华系嘛，即系最纯嘅竟然系张任权，最奸嘅就系梁振英。喂，最蠢的是他。喂，其实喂，你找一个最蠢的林郑月娥，基本上你上面的包底都不会好得去哪里。喂，但我觉得为什么我用误判这两个字呢去形容呢，就是老共在处理香港的问题上面呢，就是你觉得真的可以在一个过往这么开放和自由的地方里面，包括在网络上面，包括在新闻那个的资讯的自由方面，是这么开放的一个地方，喂，同埋權力係有制衡嘅一個地方。喂，你可以用大陸嗰套嘅咩？喂，如果你真係要解決問題嘅話，嗱，除非即係翻到我一個基本點啦，你係唔想解決嘅問題，你係唔想佢完嘅，你係有 hidden agenda， 甚至乎我哋係估佢唔到嘅。喂，如果唔係，喂呢四個月發生，或者而家就係五個月啦，喂發生嘅嘢有咩咁難解決啊？係咪？100万人出嚟，6月9号，未到凌晨啊，10号啊，你应该系宣布撤回啦，或者我会再谂一谂啦，系嘛？ 咁你问民建联，佢真系唔想解决噶、哦，当初佢哋搬啊潘生搬带出嚟噶、哦。 喂，民建联系你啲马仔嚟噶嘛？你叫佢跪就跪噶啦，你叫佢企高就企高嘅，你叫佢坐就坐噶啦。 咁、你要睇下呢个，其实我可以解释到嘅。 喂，跟住你将成个反送中嘅问题上边咁样拖法，跟住透過警部，喂，這個差不多是6、7年的暴動以來從來未見過的，即是我都未見過，是不是那時候我1、2歲，大佬都不知道什麼叫6、7暴動。喂，你出動到這樣，喂，其實你跟智利有什麼分別啊？喂，智利是因為用了真槍所以更大禍，死了10多個。所以唯一 的理解就是你的誤判是在於什麼呢？你又唔俾喺政治上嘅讓步，你又唔敢出解放軍。好啦，咁喺呢兩個前提裏面，你咪亂嚟囉。你對佢形勢誤判咪咁啦，你覺得香港人係經濟動物 ，OK？ 始終都係會回歸理性，就係話我怕咗你嘅咁樣。咪如果政權係繼續就係繼續做緊呢樣嘢嘅，個客觀效果做咗幾樣嘢，我發覺三樣：一，令到你恐慌。你見到佢尋日咁拉法，嚇、去屯門鋪頭咁拉法，喺人哋個大堂咁拉法，咁咪令到你驚。佢想製造呢樣嘢。第二，好啦，你唔驚，唔緊要，製造你嘅仇恨。我好興，我要翻桌佢。咁咪再繼續拉咯。好啦，第三樣嘢，製造我哋嘅無能同埋無力感。我覺得佢係刻意想做呢樣嘢出嚟嘅噃。嗱，如果唔係，喂，獨立調查有乜所謂啊？叫啲差佬唔好 OT 啦，翻嚟收工啦。你中意點攬蘭桂坊，點攬蘭桂坊啦。OK， 如果你真係包仔走去圍差館，我都費事睬你，係嘛？你掟嘢，我咪揾消防員滅火咯，係嘛？唔通你掟到炸彈咩？我哋邊度變啲炸彈出嚟啊？就算我好興都好，你使乜做到咁咧？喂，呢、這個係我，喂我。拗咗4个月个头，都未明嘅一样嘢。 唔使拗头噶， 喂，你都唔系用一个理性嘅方法去处理个问题。 你就系因为你个错在于理性啊嘛。你既然用理性嘅方法去解读，咁呢个解读唔到。我都讲咗好多次，习近平系蠢閪嚟噶嘛。即系喂，呢个其实有个网友其实都讲紧嚟嘅，话明镜已经讲过，习总身边系冇人才，有都唔敢讲真话，写内心嘅人咧，只系谂住领导想睇啲乜嘢，对事实误判，其实咧连事实系乜都唔知。 嗱，呢个我觉得系其中一个观点啦。我第二个亦都尝试用理性去解读嘅咧，就系、是、即系 內地咧基本上嗰個鬥爭好激烈，鷹派同鴿派咧，鷹派點樣能夠抬頭咧？係建基於一樣嘢，當個局勢越混亂嘅時候，越係越嚟越差嘅時候，鷹派一定抬老頭噶嘛，即係話我對付美國人咁樣嚇嗱嗱，你打貿易戰啦，咁我咪還擊咯。是咪？嗱，中國人搞政治嘅方法就係咁噶嘛，佢唔會諗下，喂，我退一步係咪可以海闊天空咧？佢從來冇諗呢樣嘢嘅。嗱，你打我一錘嘛，屌，我一定打翻你兩錘嘅。OK， 喂，佢對付香港人一樣係咁嘅做法嘅啫，就係話面對個局勢越嚟越喺不可掌控嘅情況之下，佢唔係諗下我究竟點樣去 pacify 呢啲人，點樣 appease 佢哋。你諗下，2003年嘅時候，我哋23條立法。面對沙士的問題，面對呢個負資產，咁多嘅社會矛盾，佢係即讓步喎。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梁錦松、葉劉淑儀、楊永強係即落台，跟住即刻撤回23條。我哋想下個禮拜再有百萬人大行，50萬人大行都翻唔到轉頭啦，大佬，你都讓曬咯，全部。喂，如果你用翻同一個套路嘅話，點解做唔到咧？今次 江澤民其實穩啊嘛，當你 唔係。亦都有個講法就係話咧，中共嗰陣時候咧係未咁趾高氣揚，亦都唔係咧係咁即係暴發，即係佢覺得我仲要靠香港，我啱啱入世嘛 ，OK， 我仲要透過香港，但係而家覺得自己好勁啊！你諗下，屌深圳又話取代香港，唔好話上海啦，屌深圳都話取代香港，澳門都想做另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哇！你真係越吹越大，大佬。 我覺得你 話吹到我哋都唔知你堅定流。 你要從認識習近平本人嘅性格入手，因為佢個人咧，佢本身嘅思想體系咧，佢係滿腦子馬列毛。除此之外咧，佢係冇乜現代新思維，即係 唔係喎？我另外一個角度諗咧，即係另外一個可能性。我唔係否定呢個講法，我覺得佢自己都 control 唔到。 一嚟啦，即係呢個， 我覺得佢係 control 唔 呢個唔互相排除嘅。但係佢本人啊，佢嗰個政策意願，佢自己嗰個思想嘅意願，本身佢所有嘢咧，其實佢都係訴諸於毛澤東以前嗰種鬥爭經驗。所以佢成日都講不忘初心啊，講呢一個即係毛澤東啊，即係呢個呢一個馬克思思想啊， 鬥爭30年 係啦，鬥爭啊呢啲乜嘢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鬥唔起啊嘛，佢得個噏字嘅啫嘛，每次一。要佢面對呢個問題嘅時候，佢就避咗佢啊嘛。佢無論係面對香港問題又好，面對呢一個中美貿易戰都好，同埋呢個大陸嘅經濟問題都好，全部都避咗佢噶。佢全部一問題一嚟到，佢係避事人嚟嘅，佢係 佢拖， 佢咪就係咁啫嘛，一個咁嘅人啫嘛。 佢用時間換取空間。佢唔係實際地去 tackle 嗰個問題。 唔係你上次佔中都係咁㗎，你雨傘運動都係咁㗎，佢咪又拖你79日啫嘛。 佢覺得上次有效㗎嘛。上次覺得你自己慢慢呆呆㗎嘛。喂，但係今次，喂，原本我哋都想，喂，唞下啦，大家都攰啦咁樣。喂，你又嚟？你星期一又嚟？你釋放催淚彈，跟住我哋圍下咁，喂，跟住你發咗癲咁反撲，衝入埋鋪頭。去埋人哋樓下，叫所有人跪低，去大家做 ISIS。 唔係你頭先講話，即係佢話想即係做到我哋好麻木，係嘛？好有無力感。 幾難啊！ 係唔係呢啲嘢咧？你都係諗得太高啊！其實即係 我幫佢傳承， 你幫佢傳承。其實你咁樣諗咧，佢已經係太高啦。其實唔係噶，佢個人咧，佢性格就係咁。 唔 係 淨 係 佢咁啊！咁你成個港澳辦系統，成個中聯辦系統，唔即係我當西環當政啦。即係林鄭月娥真係小丑嚟嘅啫，都係呢一個嘅木偶嚟嘅啫。喂，呢班人都識計㗎係嘛？ 喂，佢識計，但係佢老細戇鳩啊嘛。而佢老細亦都係即係 唔係唔係唔可以單純用老細戇鳩呢一樣嘢去解釋嘅。唔係 因為佢排除啊嘛， 係因為嗱，你講緊港澳辦又好，中聯辦又好，喂，佢哋都要交業績㗎。咁佢哋第一個業績就當然係中資嘅經濟增長啦，因為佢哋買咗好多嗰啲即中資銀行又好，嗰啲咩三中商又好，係啊，佢投資，喂，咁嗰啲回報係佢其中一個計業績嘅計算。第二個業績嘅計算就係講緊，例如咩民建聯又好，以至到喂啊嗰啲咩獨立建制派嘅嗰啲咩黃春平嗰啲咁嘅人，將來能唔能夠連任啊嘛？11月之後， 佢哋當計過條數，喂，原來搞單咁嘅嘢出嚟，喂，到喂最終佢哋係交唔到數嘅話，咁咪準備要越搞越大件事，然後 stop 咗個選舉。呢個係佢係佢哋要避免自己被撤換嘅一個自救方法嚟㗎。呢、這個唔係單純硬交咁簡單嘅， 唔係呢個就係一路我喺度噏緊嗰個論點，就係話佢哋不想完，因為點解一完嘅時候咧，佢就係要俾人抽頭算帳，你一定要問責嘅。OK， 只有你越搞越大禍，個風波係不斷咁樣越搞越彎嘅時候咧，或者越搞越過火位嘅咧，所以佢不停喺度指控嘅，即係暴力啊、港獨啊。啊、分離主義啊、顏色革命啊，佢不斷喺度吹緊呢啲嘢嘅時候咧，咁你就一定係強硬派當道嘅喎、哦。喂，呢啲嘢冇得妥協嘅喎、哦，所以唔係你解釋到部分嘅原因，就係話嗰條友係蠢，佢連呢啲嘢都即係你嗰啲咁嘅衰仔喺下邊搞嘅嘢，佢都睇唔到，一早應該撳住佢啦。即係佢唔係錯得曬嘅，不過呢班衰仔咧，亦都係需要咧係繼續燒落去啊嘛， 自救咯。 喂，唔燒落去。喂，問到我責噶咯，你諗下，張曉明都十幾廿日唔見得影啦。 就係咁講。 喂，轉頭翻嚟啦，好嘛？喂，口哥， 張曉明入。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